据媒体报道，南朝鲜的开创和平与统一的联组织同反对萨德部署的各市民社会团体一起，5月31号在国防部大楼前举行记者会，表示谴责军部集团隐瞒追加拉近四座萨德发射台的事实。另外，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抵制萨德部署全国行动同一天要求立即停止和撤销萨德部署等